安德华，我想问一下你咩叫提取物啊？ 嗱，是而家我讲俾你听。咁啊，其实提取物咧大致系分为三种嘅。咁啊，有最常听到嘅植物提取物啦，同埋仲有动物提取物，同埋呢一个中药嘅提取物嘅。咁啊，以而家嘅科技啦吓咁发达，咁啊，其实就可以透过化学嘅方法啦，咁啊提取同埋分离，咁啊将一啲植物嘅提取物里边咧某种或者多种嘅有效成分咧抽出嚟，咁啊成品将会系一啲嘅粉剂啦，又或者将佢压成片咧，咁就可以进食噶啦。 哦，咁即係好簡單啦，即係將1000個蘋果裏面嘅成分營養抽取咗出嚟之後再食，咁我呢就唔使真係要食1000個蘋果先至可以得到嗰種營養啦。 各位觀眾，而家我位處呢個地方咧，就堅尼地城嘅加多近街嘅臨時公園，都唔係臨時噶啦，呢、這個公園咧有排整噶啦。我話點解要嚟呢個地方呢？我又想講翻啲西環嘅典故啦，即其實我都好中意講典故。咁以前我位處呢個地方咧，就係菜欄，菜欄咧隔離咧就係屠房，屠房後邊係牛房，再過去咧就有呢個支煙通咧，垃圾焚化爐。再去遠啲近摩星嶺咧，嗰度就係呢個廉房。咁以前咧，我唔知啲舊街坊記唔記得，每逢去到下晝咧，就成個西環都聞到一陣惡臭嘅。嗰啲人咧就話係喺度燒牛骨。咁我頭先咧訪問一下啲街坊咧，會係咪焚化爐啊？如果係焚化爐咧，佢唔會每日嘅中午先，即係三四點後先會燒垃圾噶嘛。佢全日都燒垃圾。是一陣好臭嘅味道。咁你記得以前呢度咧，一路行過嚟有牛房啦，有屠房啦，有菜欄啦，一路過去垃圾焚化爐啦，咁再去就摩星嶺。咁以前呢、這個我有個朋友咧，佢又好細個咧，就個阿爸就喺屠房做，後屘佢都入咗去呢個牛房做，佢係我朋友，因為大過我哋。咁以前呢個牛房咧，佢喺度做嘅時候咧，佢話啲嗱，你有冇發覺咧？嗱，你買豬就有豬頭，買羊同牛係冇頭啊，因為牛咧一劏完放血就要鋸呢個頭，羊都係嘅。佢話咧，劏牛同埋劏羊咧就最慘嘅，豬咧就電暈咗至劏，牛同埋羊咧你係拖佢埋嚟就一槍打死咗佢，然後先鋸個頭。嗰啲羊同埋牛咧。即係佢可能知道自己要死咧，就會跪喺度哀你，唔好劏佢嘅。同埋嗰陣時牛呢個屠房咧，咁你知屠房啊，成身即係好容易俾啲血擠到噶嘛。咁嗰啲伙計咧就經常咧，有可能有時三點三出去買茶啊，剩嘅就唔換衫行出去咧，就成身血就嚇鬼死人嘅。好多時啲街坊都見到。咁呢個。屠房咧，自從拆咗之後咧，喂，你要大家要知道，逢係呢啲咁嘅地方咧，就好鬼多人會中意去，係咪？屠房你平時唔會入到去噶嘛，但係佢拆咗空，呢度空置咗好耐嘅，嗱，而家都仲係空置緊嘅，嗱，菜欄就變咗啲公園啦，個屠房呢一忽咧，同埋牛房咧，就空置到而家咧，都仲係一個唔知佢想起咩嘅，咁。嗱，話説有兩個，話説咧有街坊咧就曾經入過呢個屠房裏邊咧拆空置咗之後咧就走入嚟，喂，入嚟探險啊，睇下啲，喂，其實好多人都想見下啲豬啊、羊啊、牛啊點樣劏噶嘛，啊，以前就有，以前啲有羊劏噶，而家就冇咗啦。同埋咧，西環嘅牛雜咧零舍靚，因為牛房喺呢度，一劏完就新鮮就攞翻去嗰度整。咁佢哋咧有一次咧就走入嚟呢個牛房嗰度空置咗之後走入嚟玩啦。佢哋啊嗰陣時未興 war game 嘅，都好多年前，啲人係純粹入嚟睇下，喂，睇下個屠房係點。 咁嗰兩個人咧入去咧就見到咧，即係嗰啲屠宰場啊，嗰啲裏邊嗰啲環境啦、啊。但係嗱，嗰、那個屠房嘅賊已經空置咗成兩年，佢哋先入嚟。佢哋入到去咧就，喂，你知啦、啊，有一陣嗰啲咁嘅血腥味咧，即係你唔會淋拆，你劏咗咁多年豬牛羊，你知嗰啲血腥味幾鬼重噶啦。咁佢一有嗰陣味都好難過啊！我仲要講一樣，有一個即係北京典嘅傳說咧，都唔係傳說，係有個嗰啲人咧，佢話如果你係劏牛啊、劏豬啊、劏羊嗰啲人咧，你死嘅時候好難斷氣。如果想你斷氣咧，就要喺你瞓嗰張牀隔離咧擺碗水，擺一盆水，然後揾把即係佢牽極都斷唔到氣嗰啲人咧，就揾把刀喺個水面度拖，咁嗰啲人先斷到氣嘅。咁我又講翻轉頭啦嚇，咁佢哋入到去個屠房嗰度咧，周圍行嘅聞到一陣好濃烈嗰啲咁嘅血腥味啦。咁啊，佢哋兜咗一個圈咧，即係不外如是，一格格咁啊，又係嗰啲地方其實空置咗，冇咗啲機器，你都唔知嗰度係咩地方嚟嘅。咁啊，周圍行，有一個咧，突然間咧就聽到兩個咩咩咩嗰啲咁嘅羊聲，喂，咦？呢度冇嘢，冇羊湯啦，咁啊仲有呢啲咁嘅聲嘅，咁啊算啦，咁啊繼續行啦，兜個圈諗住行完，其實個裏邊都幾大下，咁啊諗住行完就出翻去，突然間就聽到咁樣喎，哇！點解有牛聲嘅？跟住其中一個咧就見到有好多。佢望到埋邊咧，個屠房嘅另一個角落咧，就有好多牛頭擺喺度啊！我咪講嘅，劏牛係一放完一打槍揾槍打死佢就鋸個牛頭放血噶嘛。佢見到個牛頭喺度，嗰只黃牛啊，冇角噶，食嘅唔會用食水牛，係黃牛。水牛係食佢嗰啲水牛芝士就食水牛嘅，食嘅多數係黃牛，冇角。咁佢見到個牛頭喺度，見到成扎牛頭喺度，跟住問佢 friend 見唔見到個 friend 冇啊，咩牛頭咧？都喺嗰度啫，冇喎，見唔到喎。佢話你咪眼花喂，跟住兩條友開始驚啦，即係嗱，你啲嘢好奇怪嘅，一個見到，一個見唔到咧，見唔到嗰個驚，我見到嗰個。咁啊，唉，冇理啦，走啦，走啦，走啦。咁啊，你一路沿住條路咧行出去，諗住一路爬翻出去咧。佢都仲聽到嗰啲咧，你知牛咧嗱嗰啲，嗰啲咁嘅聲咧不斷咁此起彼落，哇！兩條友嗱嗱聲衝出去門口啊，擒翻出去，但係佢喺裏邊咧就見唔到咩靈異嘢，佢就淨係不斷咁聽到啲牛嗰啲聲，同埋咧嗰種牛嗰個叫聲咧，可能係臨死之前咧嗰種淒厲，你知。劏咗咁多牛咧，嗰啲怨氣好重。呢啲牛咧，成世都係做牛做馬，最尾仲要俾你劏。不過而家啲牛就唔使攞嚟耕田啦，有拖拉機啊嘛。你諗下佢都好慘啊，做死一世，佢就真係會你仲要劏埋佢嚟食。同埋我朋友講咧，佢啲牛真係會流眼淚嘅，即係佢真係會跪喺度喊，叫你唔好劏啊。但係你梗係唔可以啦，因為佢話有個木欄嘅，只牛一拖入去咧，夾死曬佢就開槍打死佢。咁嗰兩個人呢入到去邊聽到呢一炸聲音之後呢，佢哋決定呢就準備呢就話出到門口兩條友仲唔驚喎。各位不如叫埋一邊個我哋返轉頭再入去啦。其中一個呢即係唔知點解喎，好似踩到啲嘢咁砰一聲就彈喺度，彈到成隻手都斷咗。跟住呢佢就耳邊仲係聽到嗰啲牛嗰啲咩咩聲。佢就兩條友咧就驚到離開咗咧，就冇再入過呢笪地方啦。但係呢個牛房咧，如果唔拆咧，真係攞嚟打 war game， 真係聖地嚟。但係咧呢啲地方咧，夜晚其實呢度咧，唔知點解呢個公園個角落咧，嗰邊好熱鬧嘅，係條街嚟。但係呢個位咧零零舍舍好鬼陰森嘅，對埋去，可能咧真係曾經殺過咁多啲牲口咧。都係有啲嗰啲怨氣喺度，哇！真係講講下，我都有啲寒寒地，我都走先，大佬。 嗯，哇！嗰依家文明咗好多噶啦，揾支槍咧，打喺個腦度一嘢打死只牛先湯。你睇下嗰啲有啲舊圖片，揾個十二磅錘兜頭白打落去嘅，真係。即係其實講真的，如果咧你睇住嗰啲動物係點樣湯嘅咧，你真係會食齋嘅。即係我日日你要食，你中意食牛咁啊，日日你啊～日日俾你睇完佢点乜汤，你先去食咧，你真系唔会食噶。 唉，点讲咧？ 啊， 真系冇办法。你人即系点讲啊？我哋即系而家除咗内地啦吓，而家叫做好少少噶啦。以前嗰啲咧，即系我唔明点解我哋背脊向天嗰啲全部都食得嘅，真系。你睇住佢哋嗰啲牲畜咁样样喺你面前，双眼暗淡无光，然之后。冇晒反应咁样样，你望住你唔会觉得好残忍嘅咩？ 嗯，劏咩衰狗嗰啲咧，自己养啲狗都劏嗰啲先衰。嗰只狗明知你劏佢都行埋嚟嘅，佢知死噶。 佢明知死噶，但系冇办法噶。佢个世界得你嘅啫嘛。 系、哦。 唉，真系搞唔掂。 阿 Jimmy 都讲咗个经历咧，佢、应该系揸的士嘅。因為冇理由去咁遠，咁佢話有一晚咧接到支 order， 就去粉嶺，咁啊由粉嶺咧，然後咧就去赤柱，咁啊幾個人一齊上車，咁嗰班咧應該係赤柱行嗰啲學校嗰啲人嚟嘅，啲赤行仔嚟嘅，咁咧就話嗰支旗發達啦，係嘛？由粉嶺去赤柱喎，好鬼遠。 和咩？ 嗱，咁啊幾和味嘅咁啊，去沿途去都冇嘢嘅，因為人多嘛。 係啊。 咁啊，去到赤柱翻出嚟咧，佢又唔知點解咧，就行鬼咗落去大潭水塘嗰度嗰邊走喎。係。咁啊，經大潭走，咁啊大鑊啦。佢沿途咧嗰度啲街燈咧又唔密啦，咁你又樹影，佢話頭樹影婆娑，咁你一個人揸住架車，咁又冇人喎。咁你要一你喺赤柱都唔會有客出翻嚟噶嘛？咁你就一路行翻出去，起碼要去到你喺大潭尾落到柴灣啊、筲箕灣嗰啲先有客噶啦。 係啊。 咁佢話咧，一路揸初頭冇嘢嘅，咁咧就突然間咧就聽到咧後面個 sit 位嗰度咧不停咧有人喂喂。喂喂咁叫佢喎，咁啊死啦！你即係嗰段路都唔短噶嘛，係嘛？一路由大潭出翻去柴灣啊嗰啲，咁你一路啊聽住有人喂你啊，你又唔敢應喎，又唔敢望鏡，一路行就一路驚喎。捉就全程佢冇搞佢，就不停咁騷擾佢咯。 佢想搭的士， 係啦，佢揸緊的士，係啦。 唉，真 係喂，咩喎 ？Facebook 都好多人認同喎，真係噶，你即係你睇過點樣湯咧，真係唔食噶，真係。係。係嘛？ 睇先，其實唔係就係中華傳統噶噃，其實係你睇翻啲聖經嗰啲咧，其實以前咧佢哋西方個教咧，佢哋即係祭拜上帝咧，都係用羊啊嗰啲噶，唔淨止係我哋个譬如道教啊嗰啲，唔净止我哋咁样做嘅，都系嗰句啦。其实而家进步咗噶啦，即系个社会如果可，其实食素都可以啊。营养好均衡嘅，如果可以嘅就尽量都唔好食咁多肉啦。真系 喂，我怀疑咧，肉里边嗰啲食得肉多，咪有种叫嘌呤嘅嘢嘅，好似结晶体咁啊，啲教度嘅啲嘌呤都唔知系咪嗰啲众生咧临死嗰啲怨气咧化成咗嘌呤黐喺你嗰度，等你又尿酸过多又剩，真系唔出奇喎。不过食肉食豆啊食剩都会有嘅。 系 啊， 哇！杀牛 嚟啊， 开始恐怖。 喂，西藏汤牛仲恐怖喎。 未见过 啊！正常我哋劏牛咧就系、是文明啲啦，就会用支枪喺个脑度打死先劏噶嘛。西藏咪喎，劏鸡咁噶，一只牛吊高佢，然后就喺个呢度放血，嗰只牛就平靓白能，好似系咁喺度揈到个冇啲血流晒先死噶。系啊，总之咧就 不過我都係食肉獸嚟嘅。 係，我以前都係嘅，但係而家盡可能避開都唔好食咯。 嗯， 但係有陣時候你知道女仔咧，真係我其實我又仲要好衰，唔衰係嗰啲咧，即係唔食肉會嗰啲咧，冇力嗰啲。 真 系，尽量可能而家即系食少啲咯，即系牛啊。其实我唔系好食猪嘅，但系牛系其实好想戒甩佢嘅。但系而家 中国人好难 食猪鸡先， 华人好难食猪嘅。嗰啲你饮汤啊，定用只都唔会用牛嚟煲汤噶嘛。 好少食猪啦，而家 系咯， 唔知点解， 唔系入咗伊斯兰教啊？ 唔系啊，唔中意嗰阵除啊，系。 哦，嗰啲地 唔中意嗰阵除， 系 系啊，羊都少食嚟。 Jimmy 都讲佢话，佢有一次揸车咧，经过中文大学，就另外去，有电话，有封烟啊，喂 ，hello， 喂， 哇，好大声， 喂 ，hello， 喂， 喂喂， 喂， 喂 ，hello， 仙人， 喂，点啊，上官，喂。喂，你等阵先，你 hold 住好唔好？我哋去完广告先，再接你入嚟啊！ 系，好， 好， 好嘛， 唞一唞，早啲埋个广告先。 好，我哋去广告先。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